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本来我今天上午啊心情还特别不错，因为在酒店住嘛，到楼下吃早饭的时候呢，中间有一层停了，然后一个小朋友呢，一个人啊，我看样子大概是小学二三年级左右吧，然后瘦瘦的小小的个子站在门外问，请问是下楼吗？很客气很礼貌的一个小孩啊，然后我说是啊是下楼，然后他进来，然后看一看电梯里面按钮，说我是下一楼。我跟他说对，是我也是下一楼。他说哦好，然后跟着呢他就开始自言自语了，他说我要下去找姐姐。我说哎呦真的，你姐姐现在才到吗？对，我现在下去接她。我说你们是来玩的吗？他说是我们回来玩几天，我姐姐刚到，叭叭叭叭，然后自己一个人在那开始说话。其实我不是太听得清楚他到底讲了什么，大意好像是他姐姐从外地回来，还从国外回来，然后一家人约了来这个地方旅行见面，然后他要下去接他姐姐上来，就下楼了。这个门口开了之后呢，他就出来，然后一看，他就看着他的姐姐，他就很高兴的扑过去，姐姐，姐姐，妈，追过去。哎，她这个姐姐看起来挺漂亮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大她很多啊，好像年纪差的不小。哎呀，如果一个姐姐有差这么多岁数的一个小弟弟，那一定把她疼死了，你说是不是？太可爱了。但我今天要说的事情啊，其实啊，我今天真正这期节目要讲的事情是个尤其沉重的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呢，我今天讲可能都有点嫌晚了，因为上礼拜做节目的时候就有朋友留言给我说要不要讲一讲苏州的杀人案件。我当时的反应是说这种事情啊，其实以前我们在讲吉林省的吉林公园四名美籍教师被刺杀的时候稍微提过了，而且我很悲观的预期，我但愿我是乌鸦嘴啊，是错的，这种事情呢可能还会陆续再有。那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算了，也想不到该怎么再谈。可是没想到在过去这几天这个事情已经变得闹大了，成为一个很严重的事件，差一点甚至成为一个国际事件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得不回头聊一聊这个事情，以及它背后所蕴藏的很多的它所牵扯出的一些更庞大更复杂而且更让人情绪激动的事情。老规矩，我们先重整一下事件，并且按照新闻学 ABC 的最入门最简单的四个问题开始出发。首先，这个事件发生在什么时间 When， 然后它发生在什么地点 Where，然后他发生是谁参与了这个事件，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是谁，这就是所谓的 who， 然后跟着就是到底事件的过程是怎么样 what， 这就是所谓的新闻学的四个 W， 时间地点谁什么。时间是今年的6月24日的下午4点多，地点是苏州的高新区的塔园路新地中心啊，地是地产的地，新是新旧的新，新地中心的公交站台。谁呢？那就是有一名目前警方公布姓周的周某某52岁的男子，以及一对日本籍的母亲和他的儿子母子啊。然后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就是胡有平女士，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她是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这样的，当时那位52岁的周某某啊，忽然在这个站台上拿刀出来，要在这个公交站台，这个公交到站的时刻呢，去拿刀刺跟砍他所见到的一些乘客。那这个公交不是一般的公交，而是一个校巴。这个校巴呢，是苏州的日本人学校所租用的校巴，车上呢 都是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以及他们的接送他们的家长。那么结果当时他就首先刺伤了那位日本籍的母亲以及日本籍的孩子，他的孩子。这时候胡有平女士呢就从被拉住这个周某某，然后拉住他之后呢，最后还从身后呢环抱住这个周某某，然后这个周某某呢就反手刺伤了胡有平，然后这时候胡有平女士呢就因为被刺伤了于是就倒地，然后这个周某某再扑上去再多刺了几刀，其中一刀刺中他的心脏。当时其他在场的一些的苏州市民以及赶到的巡警呢都赶快冲上去联合制止了周某某。接下来呢胡有平女士因为她重伤了，大量出血，一刀是刺中心脏的，所以就立即送去医院的 ICU 病房，重度深度治疗病房，然后在那里呢接受治疗。但是非常可惜，到了6月26日的上午终于伤重不治离世了。这位胡有平女士又是什么身份呢？她是这个苏州日本人学校的校车引导员，也就是呢在现场指挥这些安排这些协助这些学生们上下校车扶助他们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他现年54岁啊。那么如果你现在再去看一些网上的信息，你会看到不少对于他的生前的描述。有一些人呢是本来就认识他的人，比如说有一个微信公号叫姑苏原味，其中有一篇作者叫焦窗的一个文章叫做对于胡有平只有四个字啊，这里面提到。那么但其实里面写的当然不只是四个字，就说到他怎么样认识胡有平。胡女士呢他们当地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做小胡，而他是晚上呢出来在附近体育中心做锻炼的时候大家认识的，就形容他是一个很随和常常主动说话笑嘻嘻的非常热情的一个人。然后我们还可以再看到凤凰网呢也很迅速的做了一个很深入的采访，就去访问到了胡有平女士她生前所认识的工友们她的朋友们。那么原来呢她应该是江苏淮安市的角林村的人，那么后来呢搬到苏州去工作，也就是所谓的新苏州人了。那么所有不同阶段认识她的人都说到她非常的勤快热情，对人很友善，那么总是笑眯眯的。那么他曾经做过好几份不同的工作，既在苏州的工厂打过工，也做过家政，那么甚至呢还曾经做过自己的网店啊，在开网店最流行的时候，这段期间呢他还会拍视频在网上分享自己做过的各种食物，比如说绞菜盒子啊、馄饨啊、芝麻花生核桃仁馅煎饼啊，是一个很喜欢做菜的人。然后他的视频呢拍的呢，哪怕他在做这个网店的时候他还开了一个门店，那么他在拍视频介绍自己要卖的产品的时候呢也还拍的不是太，当然不可能很专业啊，但是呢有趣的是他拍着拍着呢会自己笑场，那么笑话自己呢跳慢三步多丑啊怎么样啊，然后说自己臭美啊，然后说自己脸上皱纹老了快奔六了等等，是个很可爱的一个人。她的丈夫呢据说是家里面话不是很多，都是由胡有平女士呢说了算的，那么无论是看房啊签合同买房子都是这样，而且还形容她呢跟自己家人关系特别好，比如说她在社交平台上面发过7次儿子和儿媳的合照，然后合照下面呢还叫自己做灯泡，那么甚至直接发图表白啊，我喜欢你儿媳妇，特别的直接。好，那么现在她不幸的遇难啊，到了6月30号上午的时候，原来她的家人还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妈妈，她的妈妈原来已经80多岁，有糖尿病，常年吃药打针，后来又因为脑梗走路不便很少出门。 他同时也做过一个创意园的公司里面的保洁工作，而当时呢，跟他认识的一些保洁保安工友呢，也都说他是个好说好笑、不会生气的人，性格开朗，做事细心，而且还特别的负责。那么另外有一位保安说呢，他会管闲事啊，如果有人求助，他是很愿意帮忙，看到有人做的不对呢，也会站出来干涉。换句话说，是那种天生呢，或者后天就形成一种特别有正义感的一个性格，是这样的人，于是做了这么一个见义勇为的事情。结果在他不幸遇难之后呢，过了一天，苏州市的公安局以及苏州市的见义勇为基金会呢，就发布了这么一个公示，为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社会正气，倡导见义勇为精神，根据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苏州市见义勇为称号评定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经苏州高新区管委会申报，市见义勇为称号评定工作小组批审，提请市政府追授市民胡有平苏州市见义勇为模范称号。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现将胡有平的见义勇为事迹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6月27至7月1日，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监督，如有异议，请及时向苏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来访、来电、来函反映。好，那事迹是怎么样呢？苏州市公安局跟见义勇为基金会就公布，他是1967年7月生，现居苏州市姑苏区。6月24日16时许，胡有平在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发现有人持刀行凶，立即奋不顾身上前阻止，被犯罪嫌疑人连捅数刀，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胡有平在他人面前面临严重生命威胁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避免更多人遭受伤害，展现出英勇无畏、匡扶正义的崇高品质，有力弘扬了社会正气。好，这个呢，大概就是目前为止我要讲的这个事件的基本的梗概啊。但是接下来这个事情该如何描述、如何报道、如何讨论，就会开始面对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这样的，我们平常做新闻报道，做一个事件的采访，然后做一个评论性的东西的时候啊，我们除了描述或者给出一些基本的事实啊，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什么时候发生的，在什么地点发生，谁在那个事件当中是主要角色，以及到底发生的事件的梗概是怎么样之外，我们还需要为了要理解这个事件，如果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事件，那么我们就必须给出一些相应的背景来说明这个事件何以会在此时此刻如此发生。那这个背景啊，也就是所谓的 context， 它的脉络啊，你该给哪些脉络呢？你该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无论是凤凰网还是南方周末做的这些关于胡有平的生平的认识的一些工友们、朋友们、邻居们的采访，那么他们的给出的脉络就是给出胡有平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基本上呢，就是朝着一个方向，要把这个事情把它转向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胡有平女士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敢于见义勇为，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人物啊。那这样的一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平时是怎么样的呢？那么他给他们这些媒体给出的背景，就是胡有平女士的生平，从她的所作所为，从她日常行事的表现出来的性格和风范，让我们了解这样一个人是怎么来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啊，就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政府官方、官方媒体，甚至包括日本的一些重要的新闻社，那么都报道说，这次行凶案件是一个偶发事件， 什么叫偶发事件呢？就是说那位刺杀胡有平的那位周某某啊，他是无差别杀人，请注意无差别杀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当时在那先帝中心那个公交站台啊，他杀人并不是纯粹针对这个日本人学校的学生和家长，而是他见人啊，见到谁来他就要杀的，这叫无差别杀人。那么假如说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我们描述这件事情的话，或者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被如此理解的时候，我们所给出的脉络和给出的背景，那很可能就是为什么苏州会有这样的一个无差别杀人事件呢？那么按照我们过去几年来的理解的话，我们可能会说啊，那很可能就是过去几年我们时常见到的报复社会，也就是一个人呢心怀不满啊，心里面很多怨恨，很多想不开，然后忽然之间越来越怨恨这个他觉得使他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社会，越来越觉得为什么其他人都过得比我好，然后他就觉得他不想活了，他要一了了之，他要发泄，然后他的做法呢就是出来杀伤其他人，或者做一些伤害其他人的事情，尽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得他自己受到牢狱之灾，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但他都不管这么多了，就是要出这口恶气。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做报复社会，过去几年也常见了。那假如说这位周某某是无差别人，是要报复社会的话，正常而言，新闻媒体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那就是去看苏州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能产生这种想要报复社会的人的温床。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看苏州市近两三年来的失业率怎么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官方媒体的报道，官方的宣布是强调这名人士是一个无业人士啊，而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中年男子失业在家或者一段时间之后找不到工作，然后跟着最后越想越想不开，跟着想要报复社会，这样的事情我们很符合我们这几年得到的一种印象的典型，一种叙述的模型。那么我们就用这种叙述模型来看这件事情的话，会不会使得这件事情显得没有那么危险，使得它没有那么大的麻烦呢？我觉得恰恰不会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说明了苏州市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他不是专门针对日本人，没有任何针对的对象。换句话说，苏州市的普通市民，一个过路的路人，外来的游客和旅客，或者我要去苏州的话，我们都得当心身边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偶发事件的爆发。而这个事件的背后的要诀呢，是一个对社会心怀不满的失业人士。那假如是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其实并没有因此显得没那么严重，我想说。然后呢，跟着我们还可能会去调查苏州市的失业情况。到因为马上我就看到有人开始讲，苏州其实这些年呢，因为一些工厂的关门，一些外资的撤出，的确有一批人呢就失业，或者要进入灵活就业的状况。那么但是进入灵活就业状况之后呢，我们知道现在无论是网约车、快递或者保安保洁啊，都有时候已经人满为患，不一定那么容易找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能够糊口的费用也都很少。那么因此就有一大批零散人员那么在苏州游荡。但请注意，我刚才说的这些话没有任何的可靠的信息来源，而都是一些网上的网民们的表示而已。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故事就会这么讲下去，这个问题呢就会变得比较严重了，对不对？那么就变得甚至更加严重。好，那如果不这么讲的话，那这个事情还可以怎么讲呢？那就是用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件事情最主流的叙述方式。这个主流叙述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百姓，因为太过仇日，所以专门针对苏州的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做出的一次行凶。那么当然这个讲法跟目前的官方的表述是非常不一样，但是很奇怪，对于这件事情整个社会的讨论方向好像都是往这个方向走。 无论是你站在什么立场，有的人的立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极其恶劣的事件啊，我们要反省现在的反日的思潮、民族情绪、极端的民族主义，然后里面的极端主义带来的一些的对立、歧视等等。那么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我等一下还会讲到，就认为呢那个行凶的人呢是个大义的烈士，而胡有平女士呢反而是汉奸。那么真的有人是这么讲的啊，无论你站在哪一边，好像都不太理会目前的官方给出的这个方向那种叙述模型。那假如是往这个模型走的话，那么你接下来呢要谈的就是到底为什么一个人会要去针对日本人学校，日本学校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些年我们的反日的这种情绪会强化到这个程度，那么大家就会追索这个。而我现在也是重点这么讲，并不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个凶手他的目标、他的心态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检方还没有做出任何的更详尽的公布。但是我之所以这么讲，并不是因为我相信这一点啊，而是因为现在这是社会主流的讨论方向，我们可以借着这个讨论方向来理解很多现在这件事情它背后所牵涉到的其他更麻烦的东西。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完全沿着就是反日这个问题延续讨论下去。就刚才我说到这位胡有平女士她的生平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找凤凰网以及南方周末等相关媒体的报道来看，我这边不多说。但是我注意到有许多朋友呢就说这位胡有平女士呢是挽救了中国人的颜面，然后有人就认为呢胡有平女士呢牺牲了她自己，代表了中国人好大部分都还是善良的、正义的，甚至日本方面也有些网友是这么讲。举个例子，像我们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女士在6月28号的记者发布会上面，在遇到外媒记者问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到胡有平女士这位中国女性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勇敢。那么于是民间也有很多说她真是代表了中国人最好的那一面。说实话啊，对于这个讲法我是有点距离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胡有平她这样子牺牲自己来拯救他人的性命的做法是代表了我们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善良、正义和勇敢的话，那么请问那一位周先生啊，他拿刀行凶，不管是无差别还是针对日本人，那请问他又代表了中国人的什么呢？我们很快就会问出这句话。他们能代表我们吗？就我个人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言啊，我就觉得胡有平女士代表不了我。他代表不了我是因为我不配被他代表。为什么说我不配被他代表呢？因为我想象过，如果我是当时我处在他的位置上面，我敢不敢看到一个人拿着刀在追着人刺的时候，我冲上去拉住这个人，我敢不敢冲上去在背后环抱住那个行凶的人呢？说实话，我觉得我不一定敢这么做。你敢吗？也许你敢，但是我不一定敢。由于我不一定敢这么做，所以我说实话，我觉得胡有平女士跟我的距离太大了，大到一个程度我真的说不出她能代表我的什么善良和正义以及勇敢。反过来，那位周某某她能代表我吗？我会不会拿着一把刀有一天在街上无差别的刺杀一些人呢？或者说我会不会专门去针对某些我仇恨的人群呢？我觉得此时此刻，我想我觉得我不会。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人生接下来日子我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会不会有一天我也觉得自己被逼到绝境，我觉得自己想不开了。尽管我觉得这个情况非常不可能发生，但是我也说不准，我也不敢这么讲。所以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这位周先生也好，还是胡有平女士也好，他们都不能代表我。胡有平女士不能代表我是因为我不配被她代表，而周先生不能代表我是因为我不敢说自己会不会像他那样有一天啊，在某个极端的情况下。而且老实讲啊，我觉得胡有平女士啊，她就像一些评论人很敏锐的写到的那样， 他在当时事发现场，他有没有想过，我现在呢，为了要挽救这个中日关系啊，为了要不影响苏州市的招商引资的努力啊，为了要促进中日的和谐，我必须要制止这个凶徒。他绝对不是这么想的。在那千钧一发的那一刻啊，他想的很简单，他甚至是什么都没想，他近乎是本能的去做出了这样的要去救人要去制止行凶的事情。这是一个近乎本能的一个表态，一个行为，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勇敢非常非常伟大的品质。这种品质其实说起来它既伟大又寻常，是一种我们觉得最根本的人性的善良。我们都有这样潜质，但我们不一定都能发挥到它这样的程度。就是如此，他脑子里面当时没有想到什么中日关系，不会想这些事情，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反过来讲，那位姓周的那一位啊，他如果是心怀对社会的不满，要报复社会，无差别杀人也好，又或者说是心里面有大量的对于日本人的仇恨，脑子里面有大量的关于日本人学校或者在华日本人的一些的不实的消息和想象也好，我觉得他也是个可怜的人啊。就一个人啊，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直接，有些朋友就会直接斥骂这个周某某，他是暴徒，说他是凶手，说他是个脑残啊，什么脑残粉红等等，我这几天见过很多这种说法。但我觉得无论怎么讲，再怎么样的心里面有大量的错误的知识认知讯息，有大量的依据以及塑造这些讯息的情绪方向和固有的偏见，这也都是一个人会这样子，其实是挺可怜的事情。而我觉得我自己，我不敢说你会不会也有可能会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呢，我不敢讲。好，那么再回头讲讲啊，由于这个事件啊，它的主流的舆论方向或者社会上叙述它的方式是沿着日本母子被刺杀被刺伤，好像把它说成是针对日本人的一个杀伤案件这个方向来走，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关心到日本方面对这件事情是有什么反应啊。那么首先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中国官方给出的说法是这是一次偶发事件，是一个无差别的对象的一个刺杀事件，也就是不是刻意针对日本人。我注意到日本方面似乎也是在表面上是接受这样的讲法的。举个例子，日本的主要的国际通信社共同社在6月30号的时候就出了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就说到他们得到当地部门告知，也就是苏州市当地部门告知，男子犯案动机疑为对社会不满，正在侦办当中，报称男子没有工作和家人，感到孤立，事件可能并非针对日本人，而是随机的无差别袭击。然后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新京报对于苏州的日商俱乐部的负责人的采访里面，这位负责人也说到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他感到十分遗憾，但这只是偶发个案，事发后得知当地政府做出了迅速积极的反应，给予伤者全方位的关心和照顾，让人感到安心。那么也就是说呢，日方方面的一些人员的反应呢，似乎也都想要淡化这件事情所可能带来的那种政治意味。再举个例子，在6月28日胡友平女士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之后，日本的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在上午10:06就发布了一个图文，这个图是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日本国旗降下来一半，也就降了半旗。降半旗是为什么呢？当然是要向胡友平女士致敬。然后这段文字是这么写的，今闻胡友平女士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我馆深感痛惜， 胡有平女士以一己之力从歹徒手中保护了无辜的妇幼，相信她的勇气与善良也代表了广大中国民众。我们在此向胡女士的大义之举致敬，愿胡女士安息。同时这几天呢，根据我一些在日本的朋友以及我自己去看那些日本的媒体的报道，我发现日本方面也没有在舆论上面也没有太过想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中国已经成了一个随便有中国人会针对日本人去行凶的一个环境。那么大部分人都是集中在胡有平女士的一举之上啊。你比如说我看到日本哪怕是一些比较偏右翼的主流媒体，例如说产经新闻，他访问了日本的一些政治人物，大家都是在向胡有平女士致敬，让日本的外相、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呢也都出来表示要向胡有平女士致敬。而在民间方面呢也有很强烈的反应啊。我举个例子，腾讯新闻转载了日本的一份华文报纸叫《东方新报》的一篇文章，叫胡有平女士在日本引发的三波舆情，里面呢就提到日本一些网友啊在推特上面讨论这件事情，反应非常强烈。那么很多日本人呢一开始啊就是用这种相当日本式的思维啊，就是强调敬业爱业，说这位女士胡有平女士太有责任心了，她真是敬业爱岗。但是很快的就有人指出，不是的，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敬业爱岗了，因为用生命来保护那些孩子并不属于工作的一部分，并不是原来你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给你的职责，并没有这么讲的，这已经超乎了，远远超乎太多所谓的敬业爱岗跟有责任心，它就是单纯的伟大而已。请注意啊，因为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要讲到的各种的假消息、假信息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啊，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日本舆情的一些的假消息，或者假的一些日本方面的讯息。比如说，有人呢就说日本的天皇已经下令要把胡有平女士的灵位供奉到靖国神社里面，这就是一个假消息。这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对日本或者对国际知识的常识就知道的事情，靖国神社是不可能供奉一个外国人的灵位。第二，日本天皇也没有这种权利，日本天皇从来没有这种权利下令谁的灵位能够放到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在日本是一个民间宗教法人机构啊，跟天皇的体制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已经没有制度上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呢，又有个假消息说苏州市的日本企业呢，在苏州市的那些日本企业已经在为胡有平女士的家人募捐，这也是一个假消息。第三个假消息是什么呢？是有人说日本政府已经邀请胡有平女士的家属移民日本，并且发放这个安置费，那这个说法也是假的离谱啊！因为这个做法在今天的环境下，当然如果日本真的有人蠢到这个地步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会触发非常大的问题，在今天的环境下是尤其敏感。第二，这个讲法它背后假设的是日本是觉得自己是个先进的更富裕的国家，那么胡有平女士呢，您家里面环境不好，其中一个谋生的主心骨呢没了，那你们家移民过来我们来安置你。但这个讲法也非常违反现在的日本社会的现实，日本社会现在主流的想法是觉得中国要比他们有钱，那是从他们日常接触游客的经验里面获得的印象。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稍微动一动脑子就知道，查一查都查得到，或者你觉得还是要查一查才靠谱，你去查就会发现从来没有刚刚我说的这三件事情。但是民间还是会流传，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讲法中了两个讲法，包括天皇下令把胡女士的灵位放进靖国神社，日本政府邀请胡女士的家属移民去日本给安置费，都复印了我们现在民间涌动的一种情绪的倾向，那种情绪倾向就是认为 胡有平女士，我再次强调，真的有人这么讲，说她是汉奸，为什么呢？因为她阻止了一个义士去刺杀那些可恶的日本孩子和家长，那么她阻止了他们，然后她阻止人家去干这样的大义之举，那她还不是汉奸吗？那么对于这样的汉奸，日本政府当然是要好好的告慰他的英灵的，那么就要把他的灵位放进靖国神社，要邀请他家属移民等等等等。也就是说，这些假消息是沿着这样的情绪方向啊，尽管在今天平台管制下不容易有太离谱的话出现了，但是还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么等一下我还会讲到平台的问题。好，那么再来看啊，正好就是前天7月1号的时候，日本国会他的众议院的前议长啊，河野洋平呢，就率领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呢访华，他就会晤了我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那么双方在谈怎么样加强大家的经贸合作往来的时候呢，当然也发生在这件事之后，就不可能不提到这个案件。河野洋平呢就表示，这个案件不应该影响到两国的贸易合作，要求中国查明疑犯动机，包括是否针对日本人犯案。然后据说呢，河野洋平在7月5号的时候还会访问苏州，看望当地的一些的日侨以及日资企业。而何立峰副总理呢则表示啊，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友情的证明。为什么呢？他讲的就是胡有平女士出来奋不顾身的拯救了一对日本母子这件事情。然后他说呢，我听说这是一个偶发事件，不可对贸易合作关系产生影响，希望扩大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呼吁日本方面呢对中国进行投资。那么这段话啊，请注意，我在国内媒体上好像没有看到报道，但是是共同社，日本的共同社跟法广都看到了何立峰副总理这段话的报道啊。那么如果这么讲的话啊，我们大概能够推敲啊，现在日本方面啊，日本的政坛主流、舆论的主流跟中国官方对这件事情都是希望淡化这件事情潜在的影响，在外交上、在经贸关系上影响，所以都比较强调这是一个偶发事件，而且还强调这件事情不应该影响两国的经贸关系往来。这里面又牵涉一个背景，到底我们现在的国际贸易环境、经贸往来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呢？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已经说过，现在中国呢是用非常大的力度想要留住外资，因为过去几年因为瘟疫也好，因为国际关系的局势也好，某种的要与中国脱钩的力量啊正在越来越大，又由于中国自己本身的市场跟经济的变化，许多外资呢也在陆续撤出中国，包括苏州就已经有很多外资工厂呢在过去几年关门，这些新闻我们常常都听见，比如说像诺基亚、三星的代工厂，还有做硬盘的希捷科技都撤出了，而日资的比如说欧姆龙啊、日东电工这些很早就来苏州设厂的企业也都关门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我们中国要尤其在今天经济下滑、市场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尤其希望吸引外资，那么而跟日本的贸易往来又尤其值得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股外资撤离潮流背后主要的地缘政治力量呢，当然是由美国主导，那么中国是希望日本不要跟随美国这么走，是应该有个独立的对中国的一个贸易政策，而日本方面呢虽然大体上会跟随美国的在国际问题上面跟随美国的方向，可是日本也不希望太过100%的跟美国站在一起，而是希望在中美两国之间保持一个平衡关系。那么尤其从商业上来讲的话啊，日本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中国市场，也需要中国作为工厂，那么所以大家都有意愿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么于是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不想太强调这是一个针对日本人的一个凶杀事件。 好，那么到底苏州现在这个外贸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苏州这座城市啊，不客气的讲了，在现在发展成今天这么厉害的，经济上这么发达的这么一个重镇啊，它其实是靠外资起家的。我指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啊，比如说在2006年那个时候，苏南地区的外企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就是 66.32%， 它的外贸依存度可以说是到了极高的一个地步啊。那么但是我也说了，就过去几年呢，苏州陆续传出一些外资撤出工厂关门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又会引致刚才我说的苏州是不是有很多闲散人员、失业人士呢？那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很有意思了。就是说苏州现在如果社会上有一批失业人士，那么心存对社会的不满，那么他们造成他们出现的土壤，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资金的撤出、工厂的关门，那么造成了这样这些情况的根本的底色。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回顾一下6月15号到6月18号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案件发生前10天的时候，江苏省委书记啊信长兴率领江苏省代表团才去过日本考察访问了4天。然后呢，他在福冈访问的时候还对着福冈的旅游部门的人呢说，希望日本当地人啊多点来江苏玩，江苏呢旅游资源很丰富，多点来江苏走一走看一看。不过说实话，日本人本来对江苏，尤其对苏州呢，就是有很深的印象的。为什么呢？是这样的，我们讲一个文艺点的事情啊，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枫桥夜泊，对不对？张继的这首名诗，这首诗可以说是日本最有名最有名的一首汉诗，最有名的一首唐诗。在日本最受欢迎的中国诗人呢，不用说，那当然是白居易。但是最受欢迎的中国诗就是枫桥夜泊。你说到寒山寺啊，在日本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我以前的印象，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日本的高中的中学的课本啊，他们的国文课本是会教中国诗词的，而其中一定要教的呢，在以往啊，就是这首枫桥夜泊。那么而且我们知道寒山寺之所以叫寒山寺，是因为寒山拾得过去曾经在寒山寺，尤其寒山寺的本名呢是妙丽普明塔院，后面因为有寒山在此，那么慢慢的这个寺庙就被大家叫成是寒山寺了。而寒山在日本跟寒山拾得这一对人的故事，在日本是真的是家喻户晓啊，就所有人都晓得的故事。日本人特别喜欢寒山拾得，他们还喜欢寒山拾得，喜欢寒山寺，喜欢这首诗，喜欢到一个程度，是在东京啊有一座寒山寺。那么东京自己都建了，就100年前吧，才建了一座寒山寺出来。好，那么但是讲回点实际的问题，就苏州跟日本的贸易的关系啊，我们先讲讲啊，就是整体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关系怎么样。那当然是对中国贸易逆差，在上一个财政年度，就是2023年的4月到今年的2024年的3月的时候，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 5.9 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呢，日本是我们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外贸出口国，我们透过对日本的贸易赚取了大量的外汇。那么日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国，但是说实话在23年开始已经下降了。那么在刚才我描述的国际局势下面呢，其实中日双方都有意愿想要处理好我们的贸易关系，甚至是外交关系。而且你想想看啊，就在去年的5月27日的时候，中日韩才在首尔举行了三方会谈，是四年半来的第一次，去年的5月27日，当时国务院总理出席了这一场会谈，李强总理还特别强调这是大家的关系重回正轨，尤其跟日本的关系重回正轨的时刻。你记不记得去年5月27日是什么样的一个时机吗？那正正就是在核废水问题期间。而到回到江苏和苏州就更不用说了，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6月15号江苏省委书记要专门带团去日本呢？你看看现在江苏的日企的情况，江苏苏州这么多外企， 现在光是日企在全江苏省就有超过6800家，苏州市一个市就有2100家以上的日企，而在这次案件发生所在地高新区就有703家日企，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大厂牌，比如说松下和佳能。为了要能够进一步的招商引资，强化对日资的吸引力呢，高新区啊，它本来在日本这个苏州市底下高新区在日本就有个驻日办事处，它现在还升级了这个驻日办事处的功能，向日本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那么希望吸引更多的日本资金过来。而高新区的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毛伟呢，在访问日本时候还说了这么一段话啊，他说真诚欢迎各位日本企业家朋友多到苏州高新区考察交流，把苏州高新区作为投资兴业的首选地，生根发展的第二故乡啊，第二故乡，一道携手合作，共赢未来。换句话说，苏州市的领导是愿意苏州有更多的日本企业家，更多的日资进来，甚至把苏州当成他们的第二故乡。那这个第二故乡是个什么样的模样呢？如果你去过苏州的淮海街，你就会有印象，这淮海街上面有许多的日资的餐饮业，日本餐饮业，或者是卖至少卖日本料理，然后一些日资的商店等等，因为这条街上就住了不少的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呢就是来苏州投资工作，那么他们来工作就歇家带口的就住下来，于是就有了我们讲的整个大背景，苏州的日本人学校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我不知道，我不肯定他们有没有把苏州当第二故乡，但肯定的在苏州营造出了一个小小的日本人区，而就是这个小小的日本人区在过去几年来常常成为网上一些百姓的针对的对象，觉得为什么苏州有了这么一个日本的殖民地，凭什么苏州有这么一条街是有日本风情，所谓的日本风情街，甚至还发生过苏州市的警方人员公安部门在苏州呢就逮捕了在那里穿着和服的中国少女，那么这些事情我们都印象犹深，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尽管啊，我像我刚才讲的，中国官方以及日本主流方面都不希望最近这件事情啊会影响到我们的经贸关系往来，特别是我们中国政府还有苏州还有江苏政府，但是问题是整个事件它蕴含的背后所牵涉到的那种情绪如此巨大，里面有大量的情绪都能够在网络平台的各种提供的内容言论上清晰可见，因此接下来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各大平台开始要整治这些言论的动作。例如首先是6月29号网易啊，他就发布了一个声明，他说近日有个别用户利用近期的一些事件借机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歪曲夸大事实，甚至编造内容发表不当言论，例如宣扬抗日锄奸，鼓噪成立当代义和团，散布质疑苏州救人牺牲的校车司乘人员是日本特务等诋毁言论，炮制最好全日本沉岛，早日种族灭绝等极端民粹主义言论。那么于是呢他们就开始表示要开始封号、删除、禁言、做一连串的处理。同日呢，腾讯也很快的跟进了这个事情。最后我们发现，现在包括像哔哩哔哩、像小红书等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网站，还有抖音，都出了相类似的声明和公告，并且已经开始，当然还有微博，处理上面的各种的这些言论跟常常发表这类言论和阴谋论的公号。然后我们熟悉的中国最后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我常说他是那么他的确是胡锡进先生，胡锡进老师就说了，他在6月30号呢微博，他说各大商业互联网平台同时出手处置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网络言论，这无疑反映了中国官方的意志， 老胡主张我们所有人都要清晰读懂这个强烈信号，对此感觉不舒服的人则需做出必要的认知和情感调整，与中国社会的主流立场和态度进一步融为一体。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在现实中人们有时会因为外因的推动钻牛角尖，比如不断参与网上对立，就有可能把自己推向与对手相反的方向，变得反向极端，在一些议题上走向偏执。老胡本人就有堕入偏激的时候，与人争着争着就会出现他说什么我都想反驳的倾向，所以我时刻提醒自己要警惕因为与人争论就把自己朝反向推的风险，要求自己经常跳出论辩，对照常识和常理整理思绪，看看自己是不是偏激了。在避免偏离常识的问题上，让我们所有网上人诚挚共勉啊。那换句话说呢，胡锡进认为这么多平台在一两天之内做出了共同的行动，这不可能是平台自己的意愿，而是背后有强大的官方意志。那我们就来看看官方是怎么讲。人民日报的客户端呢，就发表了评论，就说到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我们中国人对善恶是非的标准是一致的，也是清晰的，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犯罪，不分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国是开放的社会，极个别歹徒不能代表善良正直的中国人，极端暴力行径更无法破坏包容友好的社会氛围，因此没必要将极端个案上纲上线，对中国的法治和开放做出歪曲误读，我们也不会接受个别人炒作仇外情绪发表仇恨言论的行为，这些都是中国主流社会和我们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集体行动以及背后的政府的策应啊，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一个背景，在今天的国际政治和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的情况下面呢，现在的这种某种的仇日情绪以及在网络各大平台上面的反应已经造成了很严重的实质的损害，实质的伤害，那么现在不能够再放任他们这么下去，要制止他们了。可是问题是这个做法啊，我是对这种做法是有保留的，有保留的不是这个做法，不只是这个做法本身，而且是它的效果以及它的持续性。为什么呢？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底下各种流动，我们进入流动互联网时代之后啊，各个社交媒体里面所造成的信息的分歧，各种的信息泡沫造成的政治上的分歧啊，是全世界都非常普遍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很极端的政治对立，最明显的莫过于美国，对不对？那么而在这种政治意识形态跟立场的对立的背后，则是各个意见持有人他们获得的信息来源。比如说美国共和党里面一些很保守很极端的人，他们采信的一些信息来源呢，可能里面就有相当多是假消息，例如当时对于新冠这场瘟疫的来源啊，它的疫苗啊，各种的做法里面就有大量不实的消息来源，对于美国的政治里面也有大量的谣言在流传。那么这些谣言已经旺盛到一个地步，是直接在伤害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的健康情况。以前呢，美国的许多社交媒体平台呢，都开始陆续采取一些措施来针对就是这些不实的消息，那么然后他们就开始自我审查，成立了专门的小组跟公司内部的部门来做这些事情。可是问题是这个事情啊，我们在学理上面是可以争论的，比如说在学理上，如果你相信的是绝对的言论自由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就算是假消息不实的消息也有它的流传的机会。那么真正要杜绝假消息的流传，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呢？是要同样自由的容许真消息真信息的流传，并且要提高公民的媒体阅读能力辨识能力，也就是所谓的 media literacy 啊，让公民更聪明 更能够反思，更能够明智的去判断自己平常所收到的信息，那么是可以这么来理解了。那么如果根据这样的理论立场，你就会觉得全天下所有的新闻信息跟言论的审查都是错的。但是在美国那边呢，就有许多平台觉得他们自己无法再忍受这样的情况，因此他们也常被人骂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开始这么做。可是你就可以看到啊，并不是所有的平台这个实验都能够贯彻到底的。最明显的就是推特，推特原来有个专门的部门呢，是专门来审查这些接受举报，如果说有大家发现有不实的消息啊，虚假的宣传呢，你向他举报的话，那么他们会去审核，然后审核之后呢，他们就会去检查，然后他们甚至还会主动的出来寻找有没有这些消息。现在好像脸书也都还有这样的部门。可是自从马斯克买下了推特，把它改成 X 之后，就取消了或者缩限了这个部门的力量跟编制了。理由是马斯克就是那种认为就算假消息也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那种完全的言论自由、信息应该要自由流传的这种主张的信徒。尽管这个现在的 X 上面有些对于特斯拉这个公司的一些批评啊，对于他个人批评，他是会把他删掉的啊，用在他身上的时候那就不行了。那么所以这个事情本来在全世界都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那么尤其在现在啊，就我们各种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年代，我们知道有一些公司或者有一些个人呢，他是会就算是假消息他也会故意要去流传，甚至虚构一些信息出来，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可以增加流量，这样可以赚钱。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代，我们看什么消息相信什么消息是由情绪来驱动的，不是这个事情。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日本天皇会不会下令靖国神社供奉胡友平女士的灵位呢？像这样的消息，我们大家呢看的时候啊，我们不太会容易凭常理去判断或者要去追查事实，我们是凭情绪驱动，我们来要不要第一时间就采信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有一些媒体，我以前讲过很多次那种破坏性的媒体生意啊，他们就专门去制造一些这种虚构的消息出来，来吸引眼球，吸引有这种情绪倾向的人去看，看得越多它的点击率越高，那么它间接带来的收入也就更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而且更不要说未来啊，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应用普及，介入这种媒体内容生产情况更多之后，这种事情以后恐怕不会比现在少，而是会比现在多。而到了我们中国这里呢，又出现另一个麻烦。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我们知道啊，我们中国政府是有审查部门，是会审查各种网络平台上面的消息的。那么这种审查呢，第一，看到官方的表述，它是要审查不实言论，同时也会审查各种有害的信息。那么这里面当然在学理上也是可以争论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问，凭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机构里面的人会认为他比一般人更有资格去判断什么样的消息是真的，什么样的消息是假的，什么样的言论，什么样的内容是有害，对谁有害，如何有害，什么样的东西又是无害的呢？那么这个当然可以争论在学理上，但在现实中我们中国就是有这样的机构和部门来做这种审查。那么然后第二层呢，就是到了各个媒体平台，他们自己平常也会有各种审查，这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就是为了回避，有时候要说句话，为了回避种种审查呢，所以我们才会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当代版的中文应用方式跟中文表达方式，对不对？可是这个事情啊也很诡异，有一些言论，比如说它明显是不实的、不方便的，是错的事实，但是问题是你会发现它仍然在网上可以大量存在。例如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讲的各种的关于日本人学校啊、日本方面的谣言啊，这种事情是网上存在已久，大量存在。 但是你如果说要审查不实言论的话，或者不实的那些内容的话，那么他们是不是早就该被审查出来呢？他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审查有害要多于我们审查不实，不实相比起有害没那么重要。而那些说日本人学校有阴谋，说日本这个国家接下来有阴谋的这种内容，这种言论，它虽然不符合事实，但是它无害，甚至在某些平台看来，它可能不止无害，甚至有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国家的其中一个政治正确啊，那就是要弘扬爱国精神，标榜民族主义。而在弘扬爱国精神、标榜民族主义的这条大道上面，其中一个最简单、最方便的一个捷径，那就是要寻找敌人，或者要制造一个可以让大家仇恨的对象。再加上我们中国的当代的民族主义啊，爱国主义，按照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刘擎老师，他十多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一个很著名的概念，叫血耻型民族主义。指的就是我们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的基于一种历史叙述，这种历史叙述就是我们经过了常年的国耻，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到了要血耻的时刻了，就是我们要报复过去的仇恨，要洗脱我们过去受到的屈辱，这是我们今天民族主义的核心底色。那么在这种大方向下面呢，如果我们网上有许多继续仇恨日本、以日本为假想敌的这种言论，里面那些内容就算不实，但是它无害，而且有益于我们的爱国主义的塑造和培养，那么平台就会让他们呢继续存在。我举一个更简单、更离我更近的例子，你还记不记得很多年前当香港出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内地的社交媒体平台网上是有大量的针对香港、香港社会、香港人的各种的羞辱啊、批判啊、辱骂啊，那不只是骂香港的那些事件里面的一些人物、参与的人、一些群众，而且要上升到对整个香港彻头彻尾的否定，说香港如何不知感恩啊，如何如何。那么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当时我是很忧心这个情况，因为这样的一个趋势会造成一个很极端的两地之间的没有必要的歧视对立，这是对两边的进一步的心态上、文化上的更开放的融合是非常有害的一个事情。结果呢，我注意到当时有一些香港的朋友跟内地一些比较了解香港的朋友写过一些东西，提到哎，不对啊，香港历史上面呢曾经对内地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每次以前香港天内地天灾人祸，香港都是出钱出力，那个金额甚至达到世界之冠，那么从49年以来，香港就为内地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包括在与世隔绝的那几十年里面，那么香港甚至是全中国主要的外汇来源地。那么然后甚至有人提出，比如说香港常年喝的水啊都是要靠内地供应的，也就是你所熟悉的东江水啊，那么很多人以为这个东江水呢是免费供港的，其实不是，香港是花公帑去买的，而且这个单位价格要比深圳和东莞还贵五倍。那么像当时我记得网上是出现过这样的消息和言论，来想要澄清香港并没有内地很多人当时所一面倒的骂的那么糟、那么坏、那么不知感恩。可是问题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文章很快的都会消失，被屏蔽、被平台审查。那难道是因为这些话说错了吗？是因为这些东西讲的不符合事实吗？不是，他们都是事实，但是在当时当刻的舆论风向上面，他们是不方便的事实，于是平台也会让他们消失。换句话说，这个我们的审查很多时候不是审查一个东西是不是真实，而是审查它是不是有害，而且这个有害是因为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同样的，我刚才说的那些当年被审查掉的那些提到香港如何对内地有一家亲的感觉，或者过去的一些历史事件的里面的香港人的表现，这些事情呢，那些文章在当时消失了，可是最近又出来了，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都知道香港游客数字急剧减少啊，那么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大家又开始鼓励内地人呢多点去香港自由行，不要老说香港人坏啊，香港人不好了，该说香港人其实也很好。于是这些东西又回来了，又不被审查了，又没问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国家的特殊环境会使得我们某种情绪倾向滋长起来要比别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你仇日，你本来有这种情绪，你本来反日，比如说你因为各种环境，我们现在不是听说很多每天面对小朋友，自己家的小朋友，或者甚至有一些人是直接教小孩子的，包括在我们节目后面留言，都有一些朋友因为他日常从事教育工作，他就发现为什么现在小学生莫名其妙学校也没教，他就变得很仇日呢？那么开口就来小日本鬼子怎么样，然后呢甚至是说到有一些老师啊，发现一些老师原来学日语都会觉得这个老师有问题，是个汉奸，因为他学日语了。那么看到有些大人呢，长辈呢要去日本旅行，也会骂他们是汉奸，为什么要去日本旅行。那么这些情绪是怎么来的呢？那本来也就说明这种情况的普遍存在，就说明我们有这个底子。这个底子你别说我们现在各种看的影视内容，由于很多东西不好拍，那么大家要拍最正确的东西，拍最正确的东西呢，你要么就拍朝鲜战争，要么就拍抗日战争。而拍这些剧呢，多半都不会从因为一个战争带来的后果引导我们要培养一种反战的精神、和平的情绪，而是反过来是要仇恨日本。那么这是一个基础啊。再来呢，就因为网上刚才我说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底下，你如果天天看抖音，天天看短视频，天天看这些各种各样的信息内容，你原来有个倾向就觉得日本不好，那然后慢慢的你的这种倾向被平台的精准算法抓住了，他就以后大量推送同样的内容给你。也就是说你本来就恨日本，那这个平台推给你的就是更多的一种情绪药，这些药会更能够帮助你去仇恨日本。那么你越恨他推的越多，那么到最后这就成为那个很主导的一个世界观了，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么当然在这里面我讲的是一般人啊，但是还是有些很聪明的人，例如胡锡进老师就说到了，哎，其实我他也是明确的在微博里面讲到，现在我知道很多人的情绪上是不能接受现在政府跟平台要我们冷静一下要克制的这种做法的，但是我们也要紧紧的跟随的主流方向啊，这是大方向要跟随。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呢很能跟随，这些能跟随的人就是刚才我说那些做生意的那些流量媒体。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公号，一个视频号，叫一个人的莎士比亚。苏州这件事情刚发生的那一天啊，他有一条视频讲的是什么呢？说这个事情完全是日本人自编自导自演出来的一件事情，是自己搞的，就是用来恶心我们中国人。他的原话是说，疯狂的小日子绝对会自导自演这种事情。但是自从国家表态，胡友平女士逝世，然后大家开始官方媒体开始歌颂胡友平女士之后，哎，他又出了一条视频，他说胡友平女士啊是救下日本人的女英雄。这个跟得很紧啊，前后变得很快。那你也许会觉得一个人前后立场转变如此急速，那怎么能够被人接受呢？你放心，绝对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要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我们通常很少计较一个网红一个 KOL 前后立场是否一致，我们最要紧的是你今天给我的东西有没有让我爽到，我今天爽了我就会忘了你昨天说什么了。最明显的例子，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啊，在疫情解封之前我们实施动态清零的时候，直到解封前一个月的时候啊，那么网上还有很多人在批判那些呼吁放开的人，觉得那些人呢是心怀不轨啊，那么妄图让我们国家亡国绝种，那么完全是美英等西方势力在背后怂恿，那么谁鼓吹放开，谁鼓吹开放，就是祸国殃民。而且还有人进一步说，我们继续动态清零还要坚持，坚持个十年下来呢，那么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国外不动态清零嘛，国外放开， 那么国外放开，他们不就染病的人多吗？染病的人多，不就该死的死，该伤的伤吗？等到十年我们动态清零解除之后，哎，全世界那些我们敌国的人伤的伤死的死，他们就完蛋了，我们就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了，那么有这种讲法。好，等到我们忽然解禁之后，这些人又变了，又开始替国家为什么这么做辩解了，而且还是讲的大义凛然，振振有词。但没关系，该粉他们的人仍然会继续去粉的，这不重要。可是我想说，现在这样的平台，刚才我讲了对现在这暂时的克制，为什么我觉得不会太有效果呢？是因为我们的底色已经在这里了，整个集体情绪已经推到此处，收不住。就算今天我们觉得这样的东西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国际形势，影响我们现在急需的外资，而且现在就是如果外资再进一步撤出，我们这边越来越多人失业，因为你可以回想一下，6800家日本企业，每一家企业聘请多少中国人在中国，在江苏聘请多少人，如果这些人都走了，这些日本人都走了，那么接下来会带来什么问题？那么会不会出现更多像周某某这样的无业游民，然后对社会心怀不满呢？等等等等的，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呢？但是这都不重要，因为这个情绪已经在这里，不要想那么远。我们就拿刚才我说到的胡锡进先生啊，他的这番话来举例子好了。胡锡进在他的微博发表了刚才那番话之后啊，马上就有人去攻击他，去骂他了。那么不是在他微博下面，而是在另一位著名的老师司马南老师微博下面留言，就在6月30号当天。比如说我就看到了这样的留言啊，他说如果哈，哪天胡锡进被强奸或意外了，日本人会不会站出来见义勇为呢？胡S进在倭奴国自愿的被奸，怎么可能会是意外呢？你是对倭人有什么意见吗？有这样的讨论。而胡锡进先生过去工作的单位环球时报呢，也在当天发布了一篇文章，是由复旦新闻学院一位教授写的，就讲的内容就像我刚才讲的，警惕数字仇恨成为流量密码。你这篇文章发布之后，原来后面是开放留言评论的，排名第一位的就点赞人数最多的留言是这样的：你有什么资格给爱国设置条条框框？爱国如果有流量，那每一个爱国的人都可以吃，你自己吃饱了别掀桌，网友怎么爱国用得着找你教吗？结果最后环球时报只好关掉这篇文章后面的评论区。而作为第一个出来说要管制这些内容的平台的网易呢，马上就被人骂他是汉奸媒体。而腾讯发布了类似的消息之后呢，则被人说去腾讯的时代马上就要到了。那么至于这个胡锡进先生啊，我们知道他，我过去说他是，现在还是说中国最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们还可以再看另一个例子啊，就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民间锄奸队这件事情？那么过去几天你可能都看到网上一些短视频，就会发现各地都有一些人组织锄奸队，就民间锄奸队，就人民爱国群众已经开始要组织起来成立锄奸队。那么并且呢，还在网上会发布一些锄奸队的必杀名单，例如有这么一个微博，现在好像已经被封号了，叫极端左的碰子键盘侠，这个名字真有幽默感。然后里面列出了锄奸队必杀名单，排名第一就是胡锡进，接下来有陶思亮、张文宏、陈洪文、杨帆、陈赛斌、王晓东。哎，王晓东啊，哇，大家都忘了王晓东是当年我们打响爱国主义、当代爱国主义第一枪的名著《中国不高兴》的三位作者之一。尽管我个人也很尊敬王晓东先生啊，他很多判断我觉得是非常客观，他很多立场我不一定同意，但是我很尊敬他，是首尾一贯的，跟我刚才说那些天天转换立场的人完全不一样。但是很不幸的，他也成了锄奸队的名单。那楚英、于洋、张公耀、王福仲、何作麻、石英红、陆长全、曹树基、葛洪斌、于海洋、莫言、李嘉前、马立成啊，这些都是汉奸。 那么都是锄奸队必杀名单，请注意啊，是在今天整治网络之前，在微博上面公开存在这样一份名单，在鼓吹民间爱国人士要组成锄奸队，有些人要被我们杀才行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包括胡锡进。而就在苏州这件事情爆发当天那一两天之内啊，甚至胡友平女士去世的当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网上有许多这种仇恨言论的反应。比如说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微博大 V 叫施伟，施伟先生呢就在微博上面讲，他回应了日本驻华大使馆降半旗向胡友平女士致敬这件事情，他说什么呢，日本人降旗是不怀好意的。然后当天其实还有很多在网上呼吁苏州市当局要释放那位周某某，要释放凶手，然后呢把他封为这个义士，那么还说要放他出来，要集合起来到公安局门口，那么要求要等待放人。举个例子，在微博上面有一个公号作者，他平常是头条新闻的其中一个作家，叫做物理学家李学东，不过按照我查过，他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学院内的物理学家，而是一个民间的科普知识作者。那么他就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应该发起对刺杀者的捐助，给他请个好律师。然后他后面还回应了一些批评他的网友，他说既然日本人不是人，那杀了又有什么不可以，他们的妇孺也是身体力行的支持他们的战争，那些杀害大量中国平民的日本战犯至今还被他们的妇孺奉祀为民族英雄，我们与日本人还是有差距的，我们要向日本人学习，日本人把屠杀大量中国平民的战犯放到神社里供奉，标榜为日本的民族英雄，而中国很多人却骂伤了日本人的那位是暴徒罪犯，我们什么时候能好好学习日本，把这样的民族英雄也供奉一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啊，胡友平女士刚去世的当天上午，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于是很多人也继续就骂他。之前呢，他还没过世之前呢，骂他的人呢是说他是汉奸，很可能自己都是日本的特务。那么自从他去世，然后国家也把他树立为见义勇为的表范之后呢，大家又开始转一种讲法，就继续讲，但是换一种说法，就说哎呀，胡友平死的不值得呀，为日本人而死太冤了。那么当然呢，还是有一些人会用一个我们常见的，我们今天中国网上讨论问题常见的一种思维方法，就凡是遇到有人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问说为什么什么什么，有也有什么事，也有同类的事，你怎么不说一句话呢，就很常见。就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有什么问题，然后一定有人说美国也有啊，法国也有啊，你为什么不说呢，那么就是这就我已经讲过，讲到嘴巴都臭了，就是幼稚园的逻辑，就是老师说你为什么上课在偷偷的打游戏，你说老师不只是我，我昨天看到谁谁谁也在打，你怎么不抓他呢，你怎么不说他呢，这是这种逻辑。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微博上有这么一个人叫1234，他说这些狗日的自媒体总是把国人想得如此不堪，什么居心，那么多华人在日本那遭遇袭击甚至丢了性命，你们这些哈巴狗鸡过一身霉，早些时候在日本被杀害兼奸尸的那对华人夫妇，你们谁出来讲过半个日本人的不是了没，一件偶发事件就被你们这些无良自媒体无限放大来炒作，真他妈不要脸。 OK，外国有没有针对华人的攻击事件呢？当然有啊，当然有，我们以前也讲过好几次了，尤其是在美国前总统目前最有力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执政的后期，我们印象都很深，我们当时说过好几件在美国街头发生的随机的针对华人针对亚裔人士的攻击事件是越来越多，这对不对？当然不对，这要不要谴责？当然要谴责。那么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是那句话，那我们中国如果这次的事件并不只是偶发事件，而是真的是针对日本人，那这个事情要不要谴责呢？这是另一码事，对不对？好，那么再回到说到在日本有没有被杀害兼奸尸的华人夫妇呢，我说一下这个事啊。 这位一二三四，其实您，哎呀，可惜您不会听我的节目。那么否则的话，你这自己上网查一查就会查得到。你说的这件事情，应该是4月16号发生在日本梨木县的一个案件。那么当天呢，就有人在梨木县的深山的一个城市的深山的河岸边，发现一个交叠在一起的烧焦的两具尸体啊。那么是一对男女，两人都是死于颈部受压窒息，而两具尸体都用胶纸捆绑起来，而且附近还有汽油罐，就是烧这些尸体没烧干净，然后尸体留下来，汽油罐也留下来。这个死者呢叫做宝岛龙太郎，妻子叫宝岛幸子，两个人名字是日本名字啊，但其实是入籍日本的华人，入籍日本的中国人。这两人呢在日本呢是从事餐饮业的，那么有时旗下大概有10几20家不同的餐厅。那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在日本是近两个月来最重大的社会新闻之一，在日本是备受关注，那么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大事，日本讨论人非常多。那么最后找到啊，那么凶嫌一共有7人，其中直接下手的呢大概有2个人。那么而指这个事情里面呢主导策划整件事情的恰恰是宝岛龙太郎、宝岛幸子这两位日籍已入籍日本的日籍华人的大女儿以及她的女婿。这个大女儿啊，先是宝岛幸子在跟宝岛龙太郎结婚之前跟她的前夫生的女儿，然后他这个女儿跟他的女婿原来也都在他夫妇俩经营的这个餐饮小集团里面工作，但是后面因为在商业上有分歧就闹大了，然后这个长女他的大女儿跟女婿呢竟然因为这个商业分歧跟父母闹翻之后呢就策划了这么一个杀害自己的父母然后谋夺他们的财产的事件。那这个事件里面行凶的人甚至还包括一个南韩人跟一个以前日本的前童星啊，所以在日本社会是个很严重的一个大事啊。但请注意这个事情我刚刚这么描述你就会发现它不是一个日本人针对华人的杀害事件，它是一个商业纠纷家庭纠纷导致的案件。换句话说他的这个杀人凶手以及策划杀人的这一对夫妇啊，这个女儿甚至也是中国人了，他们不是想说我爸妈是中国人我们把他杀了吧，我们身为日本人，他不是这么想，他是要谋财害命啊，这是一个有违日常伦常的一个案件，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不是一个中国人在日本被针对的事件。那么当然这个月还有个事情，就6月14号在东京的公交上面发生了斩人的事件，是华人被斩伤，是一个，但是问题是斩人那个也是华人哦，是两个华人学生，一个30多岁的华人刺伤了一个20多岁的华人。其实跟华人相关的案件还有一件，就是5月21号的时候在东京有一个中国人姓徐的男子，21岁男子应该是留学生，他在网上发布啊，他在问用什么刀来杀小孩是最好的呢这样的言论，然后登出了他家附近的幼儿园的照片，那么就说到他就暗示他想问大家用什么刀去杀这些幼儿园的小孩是最好的。但是问题是这个人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啊，是中国籍，那么最后他被日本警方逮捕，导致我们中国驻日大使馆要发出警告，那么警告在日的同胞呢要谨言慎行，不要随便乱来。我们再讲讲这些打引号的所谓的爱国的言论跟仇日情绪啊，跟这一次的事件之间的一个其中一个常常被注意的关键节点就是所谓的日本人学校。那么要了解日本人学校为什么会成为，我不是说这次这位周某某是直接针对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下手，而是说在整个讨论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仇日爱国人士要针对日本人学校，是因为最近这两三年流行的一个民间阴谋论，这个阴谋论叫做日本换国计划。 什么叫日本换国计划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说过，你如果有听说过，大概平常你也常看这些东西。日本换国计划的执行的一个核心的要点就是日本人学校。我们先讲日本人学校的问题。那么网上很流行一个讲法，就包括香港现在到内地发展的明星欧阳震华呢，都曾经在前两年的微博上面问过大家，向大家客观想虚心求教啊，说他听说一个讲法，说中国有173所日本人学校，有35所是不准中国人进入的，里面呢聘请的人呢连保安呢清洁阿姨全部都要请回日本人，这是不是真的呢？那么首先很简单的回答一点，当然不是，因为首先如果保安所有这些学校要请的人都必须是日本人的话，就不会有胡友平女士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她难道是日本人吗？那么就因为之前有这样的讲法的存在，所以大家才会说胡友平女士身为中国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日本人学校的一个校巴的协调员呢？那当然是因为她是日本特务了，就会这么讲。我们都知道啊，日本人口减少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问题，日本现在自己工作都面临人力不足的情况，他们还能够从日本请到保安跟清洁阿姨来中国吗？这薪水要给多高呢？来请一个清洁。那么这都是依据常识，稍微有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常识都不可能有的一个问题，但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好，那么再来说中国是不是有173所日本人学校，有35所不准中国人进入呢？事实是这样的，全大陆有11所日本人学校，台湾有3所，香港有2所，加起来刚刚好是16所日本人学校，不是173所。那么至于说到不准中国人进入，指的是不准中国人进去念书这一点啊，就其实是中国很多这种德国人学校、法国学校、英国学校、美国学校这一类型的国际学校常见的情况。就你知道国际学校分几种吗？有的国际学校呢，那就是一个纯粹开放向所有人的，有的国际学校就是凡是冠名是日本学校或者德国学校这种，就是理论上就是有该国国籍的或该国国籍背景的人才能够去进去念书的学校。那么这些学校的存在是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在吸引外资，那么让他们外面的资金进来，如果外面资金进来，外面自然有工作人员进来，外面工作人员进来携家带口的来，那他们孩子在该怎么样来受教育呢？那他们是期望他们孩子将来有一天不是留在中国呀，不是自此成了中国人呢，而是还是要回去做德国人美国人，所以我们这里就让他们开一些学校，是采取他们学校的教育方式，他们学校的语言来，他们国家的语言来教，然后用还衔接回他们国家本土的学制，这是全世界到处都有的一种机制。凡是大家一个国家稍微开放点，就会有这种国际学校，这是很普通很常见的事情。而但是不是每个国家都会不许自己的国民去念这样的学校，而在我们中国，我们是会计较这一点，不是日本人学校不准中国籍的孩子进去念书，而是我们中国政府不准。为什么呢？这当然是因为牵涉到教育主权啊，因为这个学校里面，日本人学校里面，比如说他们年号是用日本的纪年年号的方法，像现在是平成几年，他们的教材完全是日本的，里面讲的语言主要的学习的语言是日语，那我们怎么能让中国小孩进去接受这样的教育呢？我们小孩是要将来要成为中国人，不是成为日本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不准中国小孩进去念书，但是我们的爱国群众以为是日本人不许我们进去念书，但如果日本人真的跟中国谈妥让我们中国人进去念书，那当然又是在腐化我们中国大好青年跟幼儿了，是吧？好，那么再来呢，有人就说到这个上海的日本人学校甚至是全球最大的一间日本学校，这个讲法也非常流行啊。那又是不是真相呢？真相是这样的，我们日本有的确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原因啊，很多学校规模越来越小，但是仍然有很多规模很大的学校， 比如说埼玉县立的依赖学园，这是个中学高中啊，加起来有2700个学生，它的总面积是155000平方米，这在日本今天而言是个规模相当大的学校。而上海的日本人学校有主要两个校区，两个校区加起来呢，它的总面积还远远不到还不到这个155000平米，至于他的学生加起来也就是2400多人。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张口就来说上海的这个日本人学校是全球最大的日本学校呢？好，那么这个日本人学校啊，就为什么在中国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在爱国群众心目中，第一，简单的看，就我们觉得好像中国有了一个日本人的一个小殖民地，他们在这拥有治外法权，一帮日本人在这里聚在一起实施日本人的教育，只许日本人进去念，那不是侵犯我们国家主权吗？这个事情就像我刚才讲的，就不是他们所想的这样，那这个也就算了。事实上我们回看日本呢，也有华人学校，日本目前呢有5个中华学校，有3家是采取台湾的学制，2家是比较亲大陆的，另外还有2个大陆资金创办的国际学校。那么这种学校在日本呢叫做外国人学校，是一种特殊的体制。但在日本的这些中华学校是也能收日本人的，有的日本人家庭希望孩子学中文会送去那边学的，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日本容许日本人去读这些中华学校。不只是这样子，日本甚至政府补贴资金啊，对这些中华学校，日本是对所有的这些外国学校是补贴资金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好玩的一个争论，就日本不只有中华学校，日本甚至还有朝鲜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都有啊。目前呢总共有60多家朝鲜学校，比我们中华学校还多，那是因为在日本的韩裔跟朝鲜裔人口多。这朝鲜学校是怎么回事呢？他教的东西啊，当然里面有很多也是日本正常学校教的内容，但是他在历史跟地理课程则是会跟随朝鲜的观点，那么强调朝鲜的爱国教育，所以教室里面会挂上了金正恩元帅的画像，那么金家三代领导人的画像，那么鼓吹这个学生呢要敬爱领袖，那么跟随朝鲜的爱国主义。但这些可都是实实在在在日本土生土长的孩子哦，在日本接受这样的一种朝鲜式的爱国教育。而我们还要知道朝鲜跟日本是有多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说我们中国现在跟日本有问题，它是我们第二大贸易国，请注意，但是朝鲜跟日本的问题简直是不相往来的一个情况。过去曾经有过许多朝鲜政府在日本绑架日本人回朝鲜的这些事情的发生，而朝鲜呢也常常试射导弹到日本的海域之内。那么在这些问题情况下，日本依然有60多家这样的朝鲜学校。当然我也必须客观的讲，这些学校也因为朝鲜和日本的关系也遭到了日本人很多人的仇恨，比如说有一些日本人就跑到这些朝鲜学校去纵火，打电话去恐吓这些学校的学生和校长那里和他们的老师，结果他们今年我记得他们的首相岸田文总理大臣岸田文雄才出来公开斥责这些日本人的做法，说不准这样子去针对这些朝鲜学校的学生跟老师跟师长。但是尽管如此啊，日本的这个问题还是会被很多人骂的，比如说联合国的人权公署就曾经指责过日本，指责日本什么呢？就认为日本没有公平对待朝鲜学校。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多这种外国学校，比如说中华学校，在日本是会得到政府给的补贴资金的。那么朝鲜学校尽管两边不对劲成这个样子，但日本照道理还是要补贴这些朝鲜学校。可是问题是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呢开始减少甚至停止了对这些学校的补贴，所以联合国人权专员公署就指责日本这是一种对朝鲜人的歧视和不公平。好，这是日本的情况。好，那么说回我们这个日本人学校，日本人学校在中国之所以有问题啊，是因为它有个大背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套换国计划。而所谓的换国计划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你现在在网易上面还能查到一篇文章， 日本换国计划曝光是一种新式的入侵和掠夺，国人一定要擦亮眼睛啊。那么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意思啊，前半部讲的好像是疑云重重，日本真的有换国计划，并且换国计划的先锋一步呢，先着棋子呢，就是这个日本人学校。但是后面呢又反过来说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客观理性，但是还是要小心。那么但是这篇文章还是很提纲挈领的说清楚了换国计划。他说呢，换国计划就是日本人一心想摒弃资源匮乏的岛国，以移民的方式入住他国，以攫取他国资源，甚至达到文化入侵和掠夺。在日本所计划的换国计划的种子国中，中国是他们首选目标，也是他们最想移民的国家。一方面因为中国资源丰富，人民友善，便于实施计划，另一方面中国距离日本较近，更容易实现与日本本国的互通。那么然后后面还提到日本曾经成立过的同文书院啊，那么这个同文书院呢，其实是100年前日本外务省在上海建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表面上看是为了促进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却是日本政府培养特务间谍的机构。那么上世纪80年代中日建交后，为了加强文化交流，同文书院的影响再次进入中国，这些势力继续以文化交流为幌子，在我国境内实施着各种文化入侵，并培养出了很多的今日分子。近年来我国独教材事件频发，其背后的始作俑者就是同文书院的图谋不轨者。那么他们具体的做法就是在中国建立大量的日本学校。好，那么但这篇文章后面呢就已经提到，其实事实未必如此。我建议你还可以参考另一篇文章，有一个公号跟视频号叫做科学知识点，那么它的视频号叫科学知识点秀，是一个军事领域的一个公号啊。那么军事领域这些民间的这种军事领域的这些博主在这方面是贡献颇多的。那么他也有过一篇文章叫做日本提出了换国计划，这项计划到底有多阴险，我们又该如何应对。看这个文章的题目，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是日本刚才说的换国计划是日本的一个公开提出的国策啊。但其实是怎么样的呢？他这么讲，早在2005年的时候，日本前首相小泉一郎曾发表过言论，表示日本预计要在2024年做到文化、医学、金融、经济等领域完全渗透。你仔细查就会发现，当年小泉纯一郎而不是小春一郎，他呢这个作者名字都写错了，当时他讲的是日本要在2024年达到这几个领域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啊，是两码事儿。好，然后呢他举例子，这个换国计划是怎么具体实行呢？已经有实例给我们看到了。最好的例子他这么讲，就是现今住在巴西的日本人已经达到了200多万，并且很多电子厂都已经有了日本人的身影，这不仅令人想到这些年网上流传的日本换国计划。日本在巴西购买如此多的土地，就是为了未来集体移民，甚至在巴西的一些城市当中，日本侨民已经具备一定的权利，甚至能够影响当地的政坛选举，也似乎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让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也怪不得日本会蛮不在乎的排放核污水。要是分析起来，这仅仅只是日本换国计划当中的冰山一角，不仅仅是巴西，就说我国也存在很多问题。就是说日本在我国修建了128家独资和合资的日本医院，控投的网络平台达到400多个，甚至中国不少地方还建立了日本风情街，而中国和日本之间还存在历史纠葛，这真的是非常令人难以置信，日本的文化入侵居然如此之强，巴西的情况更值得国人警惕。好，那么日本经济发达，为何要费尽心思如此运作进行换国呢？事实上，日本虽然经济发达，可是国土面积不大，这导致日本在粮食上甚至有60%都在依赖进口，这让日本非常担忧，一旦被人掐住了粮食的命脉，那么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一场无妄之灾。再者，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让日本常年遭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 比如地震、台风、海啸等等，给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可以说历史上日本为了摆脱这样的困境，也是多次想要入侵他国，想要争夺土地和资源。除了这些灾难让日本人心惶惶之外，有数据显示，随着海平面的上升，日本存在着被海水淹没的情况，土地面积将会越来越少，甚至有专家预计日本在百年后沉没。虽然日本从未承认过这一点，也没有承认过换国计划的存在，但是就日本的行为来看，确实急了。当然了，不管换国计划是真是假，背后有多少阴险在其中，我们应该都要警醒，相信没有国人愿意看到日本人渗透进我国当中。这就是所谓的换国计划论。在这套换国计划呢，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是它能够融贯地解释了这些年来这些仇日爱国网民们对很多具体的事情的不满，把事情都串接起来。比如说他们很多人在攻击中国的一些的企业资本，因为这几年大家都骂资本，那么资本最大的问题在哪？就很多大的上市公司、上市集团的背后的资金都有海外资金嘛。那么比如说大家就会说到某些公司，像阿里巴巴。我们知道日本的软银曾经是阿里巴巴的第一大股东，也是阿里巴巴起家的最重要的一笔资金。那么因此呢，就说明两件事。第一是，就是阿里巴巴这个公司呢，是在吸中国人的血，赚中国人的钱，但是背后其实是受到外资的操控。那么这个讲法我以前就说过，那为了要满足爱国网友们的心愿，其实中国就应该取消股市，因为你有股市又对外公开，那就任何国家的外资都能够进来投资。那么有一个，只要一个公司里面有1%的外国资金，那恐怕都是渗透了。第二呢，那就是你看这个阿里巴巴其实背后是日本人在操纵的，就是软银嘛。因此干掉阿里巴巴对付马云呢，那就是驱逐倭寇。那么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讲法。那么当曾经，那么这些年你知道啊，就大家还会问，比如说农夫山泉矿泉水的这个标签为什么是个日本的太阳旗，甚至我还见过啊，就富士康为什么叫富士康，那是不是因为很喜欢富士山？哎，算了，没关系，反正富士康这周郑州厂也都撤了嘛，对不对？好，那么这些零零种种这种讲法，还有很多人就会质疑中国街上为什么那么多老外，比如说那么多日本人，你言语不通来这里是有什么目的呢？那么这种种的不满，种种的个别现象的大家引起的不高兴的情绪，都能够用换国计划融会贯通。就是为什么软银要资助阿里巴巴，要投资阿里巴巴，让阿里巴巴壮大成这样呢？那就是为了要渗透。为什么农夫山泉的矿泉水的全那个标志那么像日本的太阳旗，而富士康叫做富士康呢？那是为了让我们中国人习惯日本的存在，甚至爱上日本的存在。而为什么街上有那么多的日本人跟日本游客呢？那其实都是带着目的而来的。网上有那么多看日剧、讲日本电影、日本动漫，这都是已经早就被渗透。而我们国家过去有些教材出现所谓毒教材现象，是因为那些东西背后都很可能是一些学生，请注意有这么一种讲法啊，这个讲法很奇怪，讲日本人学校，就是日本学校呢，他说不准中文进入，但他说日本孩子在这里面呢也能够学到中文，所以这些日本孩子出来之后呢就能够混进我们中国人当中，你表面上也看不出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嘛，他反正会说中国话。那这些人呢，根据这种说法，我见过有人这么讲啊，他混着混着说不定还混进体制内，进了体制内还当官了，那么最后呢还操控了我们一些核心领域，比如说意识形态领域。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国家会容许一些日剧、日本电影、日本音乐、日本动漫在我们国家平台的存在，甚至还直接影响到我们教材的写作。也就是说呢，现在敌人很阴险，已经打进我们体制内核心了，而这一切的先头堡垒就是日本人学校。这首先就是一个治外法权的体现，这是很不对的，就是在上海，在苏州的一个小小的殖民地。那么因此像这样的一些地方呢是要好好的对付的。另外我就看过有一个 Vlog 很有意思，叫这个 Vlog 的号的名叫真假日本。 那么这位先生呢，他就展示了一条视频，原来这个视频呢在网上有1亿的播放量。这个播放的视频是什么呢？就是一群日本小学生在一个操场上聚集，然后一群还在喊口号。那么喊口号呢，喊的是日文嘛，然后下面就配上了中文字幕，好让我们中国人看明白。那这个字幕写的，这些小孩在喊什么呢？他们在高喊，上海是我们的，浙江是我们的，很快中国也是我们的。然后这个视频呢，跟着就那个点击率超过1亿次的这个视频播了这一段之后，后面就解释，你看这就是在上海的日本人学校早上集会的时候在喊叫的口号。如果我们再不去清除这些在华的日本人，我们迟早就会被害死的。那个视频如此评论。好，然后我说的这个真假日本的这个视频号的 Vlogger 播放了这一段视频，在他的节目播放这段视频之后，他跟着评论，他说啊，真是好巧不巧，这段视频是他本人拍的。他什么时候拍的呢？是2019年他在日本，他因为他是已经在日本居住，小孩在日本上学，然后他的孩子在日本参加了学校孩子们的运动会。而在运动会开始之前呢，大家学校的孩子们分成两队，那么两队呢都要出来各喊口号为自己打气。那喊的口号是什么呢？就喊的是公平竞争第一，并且还要提出呢，喊的口号还要高喊，我们也要为对手加油。然后当时这个爸爸看到自己的孩子学校的运动会是这样子的，就喊的口号居然是要强调公平竞争第一，而且还要为对手加油，让他觉得很感动，所以他把它拍下来，还在他的节目里面提过。没想到后来在国内被人拿了这个视频之后去篡改了，然后加上了字幕，字幕就变成这个整件事情是发生在上海的日本人学校，而且孩子们喊叫的是上海是我们的，浙江是我们的，很快中国也是我们的，就被虚构扭曲成这个样子了。那么由于这样的信息大量存在，那当然有一些爱国爱到觉得不能够光是在网络当键盘侠，还要身体力行的人呢就要出来行动。那么比如说像刚才我不是提到有个民间锄奸队吗？这个民间锄奸队呢还据说现在是分省来组织的，有一个叫做民间抗日锄奸的践行人，名字叫郑子龙，他就在网上呢，也抖音上也发了视频。那么他好像守在了我看不清楚是国内某一家日本人学校的门口，那么当时还下着一场大雨，那么但是他就在那边正气凛然的说，雨越来越大但绝不撤退，冒雨继续监视日本人学校，毕业季最为关键，必须摸清日本人学校毕业生的去向，间谍和汉奸能否一网打尽，在此一搏。然后呢，他这个郑子龙，他的视频号的名叫正义必胜，然后底下有个 hashtag 叫做驱逐倭寇护我中华。那么这整套说法一直到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个体啊，在日本人学校门口监视他们的学生的毕业之后的动向，这种种事情啊，很完整。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套东西怎么讲呢，他直接把我们带回到了抗战年代。因为你想想看，你平常看抗战的影视作品很多啊，那么今天你看了这些东西你很激动，你很振奋，但是问题是你要跑去日本打日本，那么去侵略日本，或者说要攻灭要和平日本也好，不太容易，也好像不好办。但是如果今天告诉你日本有换国计划，想要再次殖民中国，要来侵略中国，要来渗透中国，哎，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变成又是一场卫国战争，又是一场抗日战争。那么这一代人看了这么多抗日战争的影视剧，总算也轮到我能抗日一把了，于是我去手把手日本人学校的门口，那么就有这就很有价值了，很热血了，很神圣了，是不是？是的。但尽管如此啊，很可惜的是换国计划这个讲法简直是逻辑混乱，错漏百出。你稍微能够查验一下事实，稍微具备一些对日本对国际的基本的常识，你都不可能相信他。但是问题是这种事情我真的不想笑啊。 就说实话，我是尽量让自己很客观的去看我所讨论的事情，不要动情绪，但是我实在忍不住。而且你要反驳这样的东西就好累好累好累。就拿你刚才我说的，你现在还能在搜狐上面找到这篇文章来讲好了。巴西的日本人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可以还可以帮他补充啊，巴西情况很严重。他怎么样影响选举？巴西早就出过日本人成为巴西的内阁部长，也都早就有过了，好不好？他影响得很严重了。但是我们都了解，日本的这个巴西人不是因为现在有了换国计划逐步移民过去，然后日本政府出钱去买巴西的土地，这是在20世纪初就开始的。绝大部分的巴西日本人来自两波移民，第一波是20世纪初，当时日本刚刚打开国门几十年，然后迅速工业化的时候呢，贫富差距问题很严重，那么那个时候就传说巴西或者南美洲是个淘金生活的好地方，很多日本穷苦的百姓就只好漂泊过太平洋去南美洲讨生活，同时也有大量的我们中国人去了南美洲。今天在巴西跟秘鲁啊，有那么多华人，就跟当时有他是有那么多日本人，其实是同时发生的一个东亚地区往北南美大移民的一个现象。你比如说在秘鲁啊，甚至出过日本裔的总统啊，就很有名的藤森总统，是不是？而秘鲁，这随时你在街上能够找到一种餐厅叫chifa，意思就是吃饭。这就是因为他们做的秘鲁今天的家常菜里面就已经有了中国影响太多，你在秘鲁菜市场能够买到李锦记蚝油的。那么而巴西的日本人的问题从来不是巴西的问题，反过来是日本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发现日本的人口开始下滑，那么但是我们又知道日本一直不愿意开放移民，因为日本人是很怕民族混居的，这它的底色是这样的，不太能够接受，它是单一民族国家，你要让日本换国，那跟砍了他头差不多，他们打死都不想离开日本。这个今天的日本人是最怕离开日本。那么日本人因为经济的原因，种种的原因，现在出国的人数，出国留学人数都在急剧下降。他们当时在解决日本人口下滑的问题在哪？就怎么解决呢？很简单，就是引入移民。但是你一般的人进来怕日本人不习惯，无法融入文化，不是同文同种，他们就想到了巴西的日本人，让巴西日本人回日本去，结果当时就来了一批，但是就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巴西的日本人说是日本人，但其实已经是巴西人了，很因为巴西的日本人有 60% 以上是信罗马天主教，然后整个生活方式各方面都已经充分巴西化，人家几代人了，所以到了日本之后呢，就种种的不适应，而日本本地人也都歧视这些从巴西来的日本人，甚至出过很多社会事件歧视，甚至因此发生过凶杀案件，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但这不是巴西的问题，不是因为日本要换国巴西所以在巴西搞了很多事儿，而恰恰相反，是巴西日本人回日本的时候在日本出事儿了。巴西的日本人还有一批是澳门去的，这是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因为澳门一直就有很多日本人，就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保本的景点大三巴，当时里面的施工团队里面就有不少的日本人。因为澳门作为一个16世纪的东亚地区的天主教的核心据点，葡萄牙传教士的核心据点，这也就有大量的日本的天主教徒到此，特别是日本江户幕府时代驱逐天主教徒的时候，就很多天主教徒就是逃亡到澳门去的。那么因此澳门我们今天看到所谓的土生啊，澳门土生头沙，澳门土生葡人，里面不只是这些葡萄牙人跟我们中国人混血，当然还有很多葡萄牙跟马来人呢、啊，跟非洲各地来的人，跟印度人的混血，也包括跟日本人的混血。所以澳门土生族群里面是有日裔的存在的，而这些日裔其实是不会日语的，他会的是葡萄牙语跟广东话。那么自从澳门回归之后呢，因为他们也担心未来的澳门不再是一个葡萄牙语的社会， 或者葡萄牙语还是很受尊重的社会，所以他们就也移民离开澳门去了巴西了。哎，真要讲换国，现在世界上最应该担心换国的其实是不是应该是泰国呢？泰国是不是给中国换国了呢？你想看泰国已经出过多少任总理是华人总理或有华人血统的总理，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他姓跟现在这位总理都是我们潮汕人的后代，而且都来祭过祖扫过墓的。甚至泰国历史上面曾经出现过吞武里王朝，对不对？达信建立的这个一代就为止的王朝，也就是郑王。去曼谷旅行的人都会去过郑王庙吗？这个郑王不就是曼谷华人吗？不就是泰国华人吗？事实上啊，在吞武里王朝定都迁都到现在的曼谷之前，曼谷这座城市在以前阿育陀耶王朝时代是华人为主的。就曼谷这个城市以前在16世纪到18世纪的时候，华人居民是占去了多数。那么今天，那么华人的血统在泰国简直是渗透到无处不在，而这些年呢又多了颇有一批中国人移居跟生活到了泰国，比如说清迈那里。哎，说来说去啊，这整件事情啊，有的朋友就会想起发生在12年前2012年9月15号在西安的那场 U 型锁事件了。你大概听过那件事情，就当时呢有一场蔓延全国的反日游行示威，那么西安也有。那么当时呢有一个人叫李建立和他的妻子、大儿子和儿子的未婚妻呢开着丰田车，不巧遇到示威的爱国群众。那么当时呢这些爱国群众呢就看到日本车就会砸，那么他就下车阻止一个人拿砖头去砸他的车，结果他阻止的过程不小心这个砖头啊就打到了一个人叫蔡阳的头上，那这个蔡阳就火大了。蔡阳本来是拿这个 U 型锁在砸日本车的，这时候他就拿这个 U 型锁直接砸这个李建立的头骨，把他打到地上，然后使他失去意识。那么当时呢这个李建立呢就已经颅骨被砸穿，那么自此之后李建立永久失去了部分的行动和语言能力。但是蔡阳看到砸倒人了，他仍然没有停止行动，并且继续砸这个车的后备箱，然后再砸其他的车。那么后来呢他干完这件事回家之后啊，他姐姐骂他，他还反骂他姐姐说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那么最后他被抓捕上了法庭判刑，那么在法庭上面他都坚决不认错，认为自己做的是爱国行为。那么后来呢这个李建立呢继续是行动不便，并且因为家里面失去了核心骨啊，那么终于呢就家庭有负债，然后这个蔡阳呢也就是白白牺牲了10年的光阴啊，前一两年吧放了出来，那么现在不是很知道他的去向，大概在一个地盘上工作，听说当时的报道是这么讲的。那么很多人会想起当时这件事，但我觉得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当年啊，就现在的各种网络媒体平台还不是太发达的时代，我记得这件事情发生，绝大部分的舆论都是在谴责这个蔡阳，就认为爱国爱到这种程度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吗？去砸日本的车，那么日本品牌的车说实话也都是中国生产，而当时中国仍然是以世界工厂来带动经济的年代，那么这是其实只会伤害到我们中国国民，更不要说他直接让一个中国人受到重伤，这是一个好的爱国方法吗？这是对的吗？大家都在批判他，谴责他，然后反省。那么但今天不一样，今天的环境是就算有输出这样的事儿，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大量的人认为杀伤那些日本母子的那些涉嫌人是英雄，是烈士，是民族英雄，而救人的人反而会遭到质疑甚至谴责。我们情况基本的情况我觉得比起10年前恐怕已经又推进了一步，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我不是那么乐观，就像我之前所讲的，但这也都算是历史的巡回吧。回想起来啊，日本在几十年前又何尝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阶段呢？日本在上世纪的30年代末曾经发起过清除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余孽的运动。日本本来当时已经是急剧西化，并且因此走上发达之道，但是到了30年代的时候不一样了，他们就变得跟美国的关系很紧张。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918之后呢，在国际上面反应最强烈的就是美国。美国是最坚决的批判跟不同意日本在中国东北做出的侵略行为，并且陆陆续续的开始了对日本的各种的抵制。那么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日美贸易对美国跟日本来讲都极端重要啊。日本的铜矿、石油和很多基础物资的主要来源国就是美国。那么但是问题是，美国当时因为支持中国政府，那么售卖军火给中国政府，支持中国政府，然后在国际上面谴责日本的做法，那么使得日本人越来越仇恨美国。到了1930年代末期的时候，美国甚至提出这个当年签下的这些基础物资跟能源的这些贸易条约已经到期，就不再续约，那么使得日本在各方面开始越来越仇视美国。更不要说就是日本和美国呢直接在竞争着东南亚的资源来源，因为那个时候中东的石油能源还没被开发，主要的能源和锡矿的来源地就是东南亚，像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区。那么所以呢，日本就开始展开了各种的清除西方和美国文化余孽的运动了。例如说呢，当时日本人极端到就认为所有美国文崇拜美国文化的都是一些洋奴，那么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美。真正的日本的美就是日本是最纯粹的美，而且还呼吁取消啊，就当时报纸上面有很多人开始用犀利的纪念法，觉得呢那都是把日本人置于一个崇洋媚外的一个地步。而日本自己的年号纪念呢，则是古来万邦无与伦比世界上最科学的纪念方法。那么另外还主张呢，不要再穿欧美服装，比如说西服，而应该穿国民服，也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和服。因为穿欧美服装、西装啊、高跟鞋啊，都是一些欧美资产阶级情调的反应，那么甚至连它的生产和使用都应该完全禁止。那么另外呢，又把日本的饮食文化和美国的饮食文化也做对比啊，说接下来的战争将是一场吃米的人、吃鱼的人与吃肉和吃面的人的战争，那么诸如此类。那么日本当年就走这样的道路，那么最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概都还知道吧。好，最后呢，今天由于这期节目已经做得太长，而且我也录到太晚了，那么再搞下去呢，大一就准备不及今天的节目了。所以呢，我今天就先跳过对各位朋友给我留言的回应，那么我们下回再聊。那么最后还是必须要听首歌，既然都讲到这了，那不能不听一首大汉奸的歌。这位大汉奸呢，是以我们今天刚刚讲的那种仇日论述来讲，来标准来讲，唱歌的这个人绝对是个汉奸。因为你想想看，今天学日语是不对的，去日本也是不对的，你更何况一个中国人跑到一个华人跑到日本，用日语在日本舞台上面演唱，在日本出唱片，然后唱到让日本人都很崇拜你，那么这种事情呢，就是不就是极端的媚日吗？去日本舞台上献媚日本人吗？那我讲的这个大汉奸啊，当然是一个在日本非常红的中国华人歌手啊，华人音乐人，在日本的流行音乐史上面或者流行文化史上面，有先后好几位华人呢在日本是非常走红的。近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那当然是王菲啊、阿兰呢、啊，那么远一点的话，更远一点则有欧阳菲菲啊，还有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多大陆朋友知道的翁倩玉啊。那么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办法跟我讲的这位大汉奸相比，我讲这位大汉奸就是邓丽君，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前无古人，后面也很难再有来者的一位这么具有影响力的一个旷世巨星了。 就真正能够做到用歌声统一全球华人的恐怕只有邓丽君。而邓丽君呢，又是一个在语言上特别厉害的人，她不只会日语啊，她也会广东话，会上海话，甚至也会在台湾的关系，她也会闽南话，尽管不是说讲的话，日常沟通没问题啊。他因为又移居法国的关系，也懂得法语作为日常会话，那么英语是没问题的，那更不要说普通话国语了，对不对？他甚至印尼歌都唱过，因为他红遍亚洲的，当时有印尼唱片。但是问题是他是只会唱歌词，不会用印尼话说话，但日文就不一样，他日文是非常流利，在日本呢是红过很多年。那么后面呢又因为一些原因暂时离开日本歌坛，主要是商务的原因啊。那么到了1986年的时候，他重回日本舞台，那么出了一首歌呢，这首歌的日文版的名字翻译过来叫做任时光从身畔流逝，他的中文版本我们就很熟悉了，我只在乎你，登上了第37回的红白决战，也是他最后一次。那么因为1987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淡出了嘛，那么在1986年他在日本的这首歌呢，他的作曲人本来就是日本人三木刚，日本人作词，日文作词是荒木丰久，而中文我只在乎你的歌词则是台湾的盛之。那么这首歌在日本红到一个程度啊，就整整三年都还在榜上获奖。那么然后接下来他就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集体记忆之一，几乎是每一两年你都会听到有日本歌手无论男女翻唱这首歌。而现在不是很多那种卡拉 OK 口水歌嘛，就网上不是很多 Vlogger 是会拍自己唱一些翻唱歌曲嘛，你就会看到有大量的日本男男女女，你今天我甚至在东京街头都听过有街头歌手去唱邓丽君这首歌，成为了日本人的集体记忆。在以往这种情况，我们会说邓丽君真不愧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在今天我刚刚描述的那种背景，言论背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真是汉奸。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一个日本这一两年其中翻唱这首曲子的案例。就有这么一位日本的创作歌手啊，常常出翻唱专辑，在日本还算蛮红的，蛮多人喜欢的，叫做 Miss Uja。 我们来听听看他演唱的这首我只在乎你的日文版任时光从身畔流逝。 生きてゆけない時の中